声能说会道，只要你年满21周岁，有智慧，有才华，有态度，这里就是你的舞台。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。咨询电话8501-3045，8501-3045。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，品味美好幸福生活。 听，乡村里的幸福生活。 看，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。 聊，乡村里的变迁传说。 赞，美丽乡村，追梦人。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、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，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张燕。首先请听来自怀柔区李世金的征文，黎王的梦想。依稀记得那也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时节，我骑着自行车在村里闲逛，不知不觉地在一片梨园前停下了脚步。成熟的红香梨像一个个待嫁的美娇娘，将微醺的脸蛋隐秘在层层绿叶之中，娇羞欲滴，煞是好看。丫头，摘一个尝尝。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村里种梨大户李世金大叔。我迫不及待地摘下一个梨，胡乱地用袖口一擦，咔嚓就是一大口。老李叔被我的吃相逗乐了，又从树上摘了好几个红香梨，说：“慢点吃，都是你的。”就这样，我与镇里赫赫有名的梨王成了忘年交。从他的嘴里，我知道了很多关于他的故事，也知道了一个梨王的梦想。只要一有时间，我总是爱往老李叔的梨园子跑，喜欢坐在老树下的石头上听老李叔讲故事。老李叔的话把我带回到了8年前的梨园。那时候的他正蹲在一个石磨盘上，对着成堆的红香梨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，双手不停地揉搓着脑袋，嘴里还不停地发着牢骚：前年大旱，去年闹食心虫，好不容易今年丰收了，一个买主都没有。梨卖不出去就意味着换不来钱，儿子的学费、修房子的费用就都没了着落。无奈之下，老李叔不得不跑到旅游景区去拉客人，但是得到的常常是游客的白眼和不理解。那个时候，老李叔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您来我们果园尝尝红香梨吧，不要钱。”就算是这样，也仍然是换不来一个客人。看着一筐筐烂掉的梨子，堂堂7尺高的汉子也流下了无奈的泪水。老李叔说，那时候日子过得清苦，他的梦想就是把梨卖出去，多挣点钱，把冬天四处透风的房子修补好，好好的供孩子上大学，下一辈人再也不用过着靠天赏饭、土里刨食的日子。尽管过去那么多年了，但是老李叔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动容。我接着问，那后来是怎么就变好了呢？老李叔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。原来17大以来，党中央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，政府也知道梨农们的难处，决心从源头解决问题。先是聘请专家教授为梨农们讲解果树的病虫害防治，老李叔就是在那次培训班上学到了真本领。他们家的梨园亩产量全镇第一，2005年，他家的梨园更是种出了当年最大的红香梨，李世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梨王。光是提高品质是不够的，为了把果品宣传出去，政府还出资在怀柔的大街小巷制作广告牌。2002年，更是注册了玉禾这个品牌，让淮北的红香梨走向了品牌化。 有了品质和品牌，党和政府本着科学发展的理念，促进规模化生产。2007年，占地400多亩的神龙峪红梨产业园在淮北这块热土上拔地而起。从此，淮北镇的红霄梨产业朝着规模化方向稳步向前。梨卖出去了，梨农们的日子也像红霄梨一样红红火火。老李叔的脸上又见到了久违的笑容。日子过好了，老李叔的想法也与前几年大不相同了。他梦想着借助党和政府的好政策，好好的守着自家梨园这一亩三分地，种好梨，多挣钱，过好自己安稳的小日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老李叔的家乡淮北镇也在发生着变化。国际会都与生态示范区的建设，让淮北镇越来越向着现代化、城镇化的方向发展。老李叔也是个心明眼亮的人，家乡的变化让他徒增了一份责任感。可是他只是一个农民，他能做什么呢？老李叔觉得他不能再安稳于过自己的小日子，自己一个人富了不算富，他要把自己的经验、技术无私地交给其他果农，帮助大家一起致富。在老李叔的带动下，越来越多的果农掌握了红霄梨的种植技术，提高了全镇的红梨产量，为果农增收50万元左右。这些年我再见到老李叔的时候，还会跟他聊聊他的梦想。他说他现在的梦想就是希望淮北的红梨产业越来越好，那些梦想出去闯闯的年轻人能回到淮北，能把心留在梨园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老李叔的儿子考上了大学，学的是果树种植技术专业。送儿子走的那天，老李叔说，好好学知识，将来都是要用在这梨园上的。我打趣地说，您不是不让下一辈人再当农民了吗？可是老李叔却说，他是我儿子，更是淮北的儿子。是啊，梦想催生前进的动力。我想李叔家的日子能越来越红火，也正是因为他一直心怀梦想，而这梦想更是源自对自己家乡的热爱。后来老李叔又带我去了老树沟的红霄梨基地，他说这些梨树有的要上百岁了，他们的根深深地扎根在淮北这片土地上，一如他一样。我终于明白了那句话，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，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。老李叔的眼睛有些湿润，他朝着山下的老树沟高喊，老树啊，咱老百姓的腰包鼓了，日子富了，今年咱的霄梨又红了。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，品味美好幸福生活。 听，乡村里的幸福生活。 看，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。 聊，乡村里的变迁传说。 赞，美丽乡村，追梦人。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、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，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。 下面请听来自延庆区永宁镇韩慧敏的征文，农民画家张永明，绘画缘何伴一生。在永宁镇太平街村，有一处不起眼的农家小院，门前画着两大瓶的花卉，这里就是张永明的住宅。走进屋内，简单的布置，简朴的摆设， 整体风格干净素雅。和屋内简约的风格相得益彰的是挂在墙上的一幅幅精致的画卷。张永明的画曾经在中国美术馆展出。张永明今年69岁，原是永宁供销社的一名会计，2002年退休回到家中。退休以后，老人有时替在北京的女儿照顾照顾孩子，有时回到永宁享受惬意的田园生活。说到老人的田园生活，最离不开的就是画了。老人有一间简单的画室，室内只有一张书桌，上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画纸，墙上则挂满了老人的作品。老人爱画画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这是天生的。年幼时缺衣少吃，家里根本没有闲钱供他拜师进行专业的学习，于是书本、年画、各种包装盒等生活中常见的东西都成了他的教材，一有空闲时间就拿来临摹。读初中时，靠着肆意挥洒的灵气和美术老师的栽培，他的作品在学校里已小有名气。那时候的他憧憬着要将画画作为自己终身从事的事业，自然而然毕业时他报考了中央美院。可事与愿违，由于视力稍差，他不幸落榜。张永明虽心有不甘，可面对家里的艰苦条件，无奈之下也只能回家务农，从此过上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。不过在青翠的群山下，在诗意的田园中，张永明又找到了绘画的新天地。隔壁的邻居、过往的行人、农田里的庄稼汉都是他的模特。在务农期间，他画了很多作品，也磨练了笔法，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功底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张永明成了永宁供销社的一名全职会计，他还有一个兼职，供销社的义务宣传员，画广告画，给供销社做牌子，兼职的活正对他的胃口，也成了他生活中的乐趣所在。工作闲下来的时候，张永明也会再画上一会儿，画些他想画的东西。可是造化弄人，张永明平静的生活还是被打乱了。就在工作期间，他的父亲突然因病卧床，全天24小时照顾父亲的重担就落在了他的身上。这一照顾就是3年。3年间，他心力交瘁，未曾拿起画笔。父亲走后，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励下，1994年，张永明报考了函授大学学习国画。函授大学研修班毕业时，学校从全班40多人中，总共评选出2名优秀学员，老张位列其一。这次学习花了他5000多元，是他当时1年多的工资。可张永明一点也不心疼，用他的话说，能学到真本事，这钱就花得值。4年的学习，张永明带回来的不只是一叠厚厚的奖状，还有他对绘画更深层次的理解。前些年，张永明先后在永宁和延庆开过2次画展，展出的作品有上百幅，其中部分作品还曾到北京展出。张永明用几十年的时间书写着他与绘画之间难舍的缘分。种过地，当过会计，外出打过工，生活如此平淡，但他却在闲暇之余跳开眼前的平淡，构造了一个雅致的精神家园。张永明并没有以卖画为生，在他看来，画画只是自己的爱好，就像别人跑步锻炼身体一样，他是通过画画来磨练内心。现在逢年过节时给街坊四邻写写对联，朋友亲戚乔迁新居时送上一幅画作，这就让老张觉得很满足。也许撤去谋生的潮水，能露出峥嵘的，才是离不了的挚爱。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，品味美好幸福生活。 听，乡村里的幸福生活。 看，城市人眼中的 最美乡村，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， 在美丽乡村追梦人。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、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，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。 接下来请听来自平谷区山东庄镇小北关村张明慧的征文，小北关的文化大院。2017年的春节前，随着小北关书画夜校在文化大院里正式开学，大院里又热闹了起来。开学典礼后，老师们进行了现场免费写春联、写福字的赠送活动，村内百姓热情高涨，文化大院再一次为村民们提供了新的文娱功能。文化大院是小北关的乐园。时代在进步，社会在发展，农村也不再是过去人们意识里的农村了，走在发展前沿的小北关也不例外。现在的小北关，干净平整的水泥路伸延到村子的四面八方，整齐划一的砖瓦房被花墙环绕，村子在发展，村民们也在发展，大家的生活质量在提高，随之而来的大家的精神生活需求也在提高。当过去单一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不了村民们的需求时，为了满足大家多元需求，同时为了响应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的政策，于是文化大院就这样诞生了。在最初的建设规划里，文化大院会成为我们村文化宣传主阵地，各项活动都将在这里举行。村民们不仅有了观看演出的场地，业余时间村里的秧歌宣传队还可以在这里活动和排练，老人们也可以在此看电影休闲娱乐，经常性的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，为全村人民提供了一个综合的文化娱乐场所，从而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娱乐生活。文化大院还添加了图书室，提供文化学习场所，丰富村民们的文化生活。在建设整个大院的时候，就是本着娱乐文化、服务村民的主旨，文化大院对于小北关来说是个非常有意义的地方。这么有意义的地方来的其实不容易，建设文化大院这么重要的项目，需要经过一提四议两公开的流程，通过之后才能开始进行更具体的项目实施方案规划。其次就是需要一块能够承载所有板块提供服务的场地，最终这个地方只好选择了村西的一个垃圾场，而这个垃圾场的前身还是一个废弃的池塘，脏乱差的程度可想而知，根本不会想到那个地方现在会是一个长60米、宽45米、占地面积2700平方米的活动中心，一个整洁整齐的精神文化载体。建设过程十分艰辛，因为原来是一个废弃的池塘，所以地基不是很好打，但是我们知道任何的房屋建设，地基的稳固是决定这个房屋好坏与安全的问题，更何况文化大院还是供全村人使用的一个场地，更要在建设方面下很大的功夫。从一个废物堆积的场地到废物清除干净，开始打地基，然后一砖一瓦地建设起大院的房墙、吊顶棚，再到每一个房间的装修部署，规划每一个房间具体用处以及设施采买、露天场地的规划设计等等，每一步都倾注了很大的心血，只为最后能有一个良好的精神文化活动场所呈现给村民们。文化大院建成之后，站在大门口再想一想它初期的样子，一种无法言语的喜悦就会油然而生。最后的成果就是文化大院里有了乒乓球室、图书室、排球室、棋牌室、残疾人康复训练室、桃花大舞台、老年餐桌、大餐厅、露天体育设施， 这些地方基本可以满足各个年龄段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了。现如今，文化大院里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利用露天的体育设施锻炼身体，年纪大的人在室内也可以进行下象棋之类的娱乐活动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大概每周都会有秧歌队的人组织跳秧歌，每一次活动人数都在50人以上，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得欢乐。图书室里也可以看到有人去翻阅图书，学习文化知识，提高自身素养。桃花大舞台用来文艺演出、排练、播放电影等等，舞台还特意配备了化妆间。大餐厅的建设给全村人提供了红白喜事和办酒宴的地方，还会承接主题如践行价值观、喜迎党的十九大、春风沃土、承载平谷等文化宣传活动，年接待次数约30次，保证村民每月都能有活动观看。书画夜校开学后，平均每次开课都会有40多人进行书画学习。我加了一些村民为微信好友，他们也会在课后晒出自己每节课的作品，我每每看到都会第一时间进行点赞评论，并打心底里为农村也能有这样的业余文化生活感到高兴。随着村民对文化大院的需求越来越高，大院外的环境也日益受到重视。村委会对大院门口的杂草地进行了花草绿化，改造成了赏心悦目的小花园。大院对面的墙体也被重新粉刷，成为村里的文化墙，用于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小北关文化大院的建成，促使了村民们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，从一个被动接受者、欣赏者，转化成为参与者、创造者，促进了全村的精神文化建设。希望这种积极的劲头能延续下去，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下，村里的其他建设也日益增进，全面发展。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，品味美好幸福生活。 听，乡村里的幸福生活。 看，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。 聊，乡村里的变迁传说。 赞，美丽乡村追梦人。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、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，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。 感谢您收听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节目一开始采访一下各位，您家喝的都是什么奶？每个月的花费是多少呢？ 我们家呀，一直有订鲜奶的习惯，每天一杯，一个月反正大概200多块钱吧。 工作太忙了，有空就去超市买箱奶，普通的奶也要40-50块钱一箱的。 我过去不喝奶呢，是因为会拉肚子，现在喝羊奶觉得很舒服，不膻不甜，又很方便，一个月才178块钱。 瑞麟新年专档首次降低门槛，178元订购一个月的羊奶粉，还要再送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，划算到每天一杯羊奶才几块钱，还能补充钙、铁、镁、锌、硒、维生素 A、C、D、E 等等多种的维生素、氨基酸和微量元素。如果你也想尝试一下羊奶，或是春节想要给家里的亲戚长辈送些的话，今天的机会啊就别错过了。 没错， 热线是4007-106-108 4007-106-108。 其实给家人选择的奶制品，品质才是第一位的。早上来不及吃早饭，冲杯羊奶在路上喝，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可以补充一天的营养元素。平时看电脑太多了，喝杯羊奶休息一下，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健身，每百克的羊奶中含钙量高达640毫克，多喝羊奶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帮助的。那在今天瑞麟新年专档，目的就是要降低门槛，让更多的人可以喝到中国的好羊奶。 没错，现在打进4007-106-1084007-106-108，不需要花到原价的258元一盒，只要89。而且呢，178订购一个月的羊奶，就能免费获得一个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。 没错， 它的外壳采用的是304不锈钢铸造，表面是黑色钢琴烤漆，内胆采用紫砂材质。用过紫砂杯的都知道，这种材质的透气性优良，泡茶不易走味，茶叶不易变质，茶汤更加香醇。再加上可旋钮可携带，让你即使出门在外也不用担心品不了茶水或者是漏水的问题。 是的， 特别是冬天啊，咱们早上晨练或者是晚上跳广场舞的时候，泡上一杯热乎乎的羊奶方便极了。关键是今天订购一个月的羊奶粉就能够免费得，机会难得，抓紧时间拨打4007-106-108 4007-106-108。 没错，我们看到手机尾号2563的高小姐说，爸爸是开出租车的，经常夜班，黑白颠倒，睡眠不规律，身体怎么能吃得消啊？今天订点羊奶给他喝。还有3071的蔡先生说，工作太忙了，吃饭都没定点的，老婆每天在包里放上几包羊奶，温水一冲就能喝，简单方便。今天送的紫砂杯刚好可以放在办公室里。还有5561的刘大妈说，今天100多块钱就能喝上一个月的羊奶粉，这羊奶的品质怎么样？不会日期不新鲜吧？ 您放心好了，想购时间推荐的瑞麟羊奶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。在线上有电台把关，符合所有国家食品标准，线下有实体店，每天啊都有很多的家庭在选择喝瑞麟羊奶粉。 没错， 而且瑞麟羊奶粉从挤奶杀菌到干燥提纯速度很快，所以生产日期啊您完全可以放心。 没错， 关键是瑞麟新年专档首次降低门槛，只要89块钱就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，两盒原价是516，再加上一只紫砂养生杯，一共才花到178。想想看，100多块钱能干什么呀？和朋友吃顿饭就差不多了，女孩子买2片面膜也没有了，男孩子去次酒吧可能还不够。 是的， 但今天呢，178元可以喝上整整一个月30天的羊奶粉，划算到每天才几块钱，就可以给身体带来多种营养的滋养，为什么不试一试呢？热线四。